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娱乐最前沿，八七六资讯。 欢迎收听八七六资讯，来关注最新的演出信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故事音乐之旅》音乐会将于明天在北京音乐厅上演。这场音乐会的曲目都带有中国元素，《鸿雁摇篮曲》《节日的天山》《茉莉花》等各地民歌，还有渔舟唱晚、皮黄等。演奏形式在以大提琴、钢琴和小提琴为主的同时，也加入了一些中国民族乐器，更加突出了中国作品的独特性和风格。音乐剧《过去五年》中文版将于明天和后天在保利剧院上演。纽约经典音乐剧《过去五年》由3度托尼奖得主杰森·罗伯特·布朗根据自身的经历写成，讲述了一位男作家与女演员的爱情故事。舞台剧《琥珀》将于明天在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上演。经过几代演员的更迭，《琥珀》已经成为孟京辉最受欢迎的经典作品之一。孟是天马行空的导演手法，和廖一梅悲观温柔细腻的爱情看法配合默契。话剧《茶餐厅》将于本周四在九剧场上演。这部戏讲述的是一位香港仔北漂14年，最终爱上北京、扎根北京的创业历程和爱情故事。英国声音探索互动形体剧《续棒》将于本周四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该剧诞生于2015年，是亲子舞台剧上的前卫之作。演员将用2只麦克风、1台音响、1个耳机撑起全场。由赖声川执导的曹禺经典话剧《北京人》将于3月30号在首都剧场首演。该剧由巨雪、孔维、闫楠主演，曹禺的女儿万芳担任这部剧的文学顾问。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由郭依林导演、林保怡、赵媛媛等主演的电影《敦煌不了情》今天公映。影片讲述了一群外国友人在茫茫敦煌大漠中的生死博弈与追击。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1号厅明天的19点将放映电影《一声叹息》。这部由冯小刚导演、张国立、刘备主演的电影改编自王朔的小说《狼狈不堪》，上映于2000年，讲述了编剧梁亚洲在妻子宋小英与情人李小丹之间处理着微妙关系的故事。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明天的19点将放映冯小刚导演的另外一部电影《不见不散》，影片讲述了两个流落到美国的北京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葛优再次出任男主角，与徐帆饰演一对欢喜冤家。由王一鸣执导，中国演员沈浩、印尼演员普提阿尤蒂亚领衔主演的跨国电影《爱在零纬度》近日在印尼杀青。电影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讲述了主人公陈敞与印尼姑娘诺娃在印尼这片土地上相识相知到相爱的故事，两人跨越国别、文化、宗教的种种差异，最终修成正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八七六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下午的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4.7度，比昨天又降低了1.8度。今天是今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入夜之后的风力减弱，晴空微风的条件有利于辐射和降温。预计明天早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3度左右，可能再创今冬的气温新低。天气十分的寒冷，明天早晨上班的朋友呢，务必穿上厚实和温暖的衣服，加强防寒保暖。明天白天阳光比较充足，气温缓慢回升，有利于交通出行。 具体的天气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天气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丹。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演艺群英会的一开始呢，还是要带给大家好消息，来关注一下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2018贺岁喜剧春节联欢晚饭特约播出。缘起一个梦，情牵两代人。精心筹备小院春晚的两个90后，彻底被一个超级白富美的到来搞得鸡飞狗跳。晚会能否如约举办？白富美能否找到梦中情人？2月9日到3月4日，2018超级贺岁喜剧春节联欢晚饭，智取威虎山里的老八杨一威，恰同学少年里的蔡和森徐亮，邀请您和家人一起欢度春节。搜索西区剧场微信公号，购票有红包。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消息之外呢，这边还有一条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2018中国城市春晚昨天正式录制，张卫健、徐春妮、孔杰、方琼等人以主持人的身份与25家省会城市电视台主持人共同亮相。2018中国城市春晚呢，以欢乐一家亲、百城百味年为主题，最大亮点啊，就是开创了原创表演的先河。腾格尔带来了一首反映北漂生活的民谣歌曲《生活普及课》，郭宝昌、李卓群将为大家带来京剧大宅门。此外呢，还有苗阜王声带来的全新相声作品《钟楼印象》。另外的春晚还汇集了凤凰传奇、汪苏泷、李玉刚等明星主创。那么当然还包括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对神秘嘉宾，也参与了这一次中国城市春晚的录制。那么他们究竟是谁，又带来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呢？在这里呢，还要预告一下，2018中国城市春晚呢，将于2月8号20点在北京、广东、深圳在内的30家省会电视台以及各大视频网站同步播出，到时候啊您就知道了。好了，今晚的演艺群会为您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生于皇城根下，长在钟鼓楼旁，大豆相声始创立至今5年时光，淡淡书生意气，浓浓京味悠长，家乡父老多捧场，共品一曲茶香。大豆相声年终封箱系列演出，作为大豆相声年终巨献，团队成员李银飞、叶鹏、董建春、李丁、吴启申以及众多演员悉数亮相舞台，全场都是您从来没听过的新段子，还有特别的福利，这个迎新年的感觉啊，怎是一个乐字了得。今晚演艺群英会就和您一起开心一笑。 年了，过年了，过年了， 真的太喜庆了。 是是是， 高磊，咱俩要不回家过年吧？ 回去包饺子去是吧？吃团圆饭了。 哎呀，太喜庆，太热闹了。今天我们的现场啊，请到这两位嘉宾呀、啊，也是让大家有一种喜气洋洋的过年的感觉。 那是必须的，有他们俩来，我们俩就不用说话了。我告诉你，今儿就可以歇会儿了。就是 我以前认识他俩啊，都是在过年的时候一边吃饺子一边看他俩的演出。 是吧？我也是。 啊、今天走下来了、 嗯、啊，走下来，走下神坛了是吗？赶紧介绍一下， 也是我们老朋友了。 对对对， 相声演员李云飞，欢迎云飞。 嗯，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另外一位是叶鹏。 大家好，相声演员叶鹏给您问好。 是，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大豆相声丁酉年年终封箱系列演出。 嗯， 有这么几场演出得跟大家好好说一说，是各有特色。不过呢可能也有啊一些听众朋友呢是打开收音机，诶，刚刚听到了你们俩的声音，还不是特别熟悉。 这俩人是干嘛的呀？这是 大豆相声又是干嘛的？ 对对对对， 赶紧说说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豆相声是什么样的一个相声团体、啊、 这首先要就纠正一点，就是大豆相声演员不是说话声都那么瘪， 干嘛的呀？ 行了，你干嘛？你怎么？你不要紧的吧？ 你说你介绍一下。 大豆相声啊，是在5年前了。 对对对对对，弹指一挥间， 弹指一挥间啊，成立在北京的一家民营的小剧场相声团体。 对 对, 对 啊，这个当时我们创立的初衷呢，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北京孩子，北京味儿。 对， 就是其实来讲，在北京这块。咱们这块家乡啊，这块地上啊，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纯北京本土的孩子在从事相声表演。 对, 对, 对, 对， 实话确实是这样。 对， 就是咱们可能看有很多很繁荣， 嗯 啊，剧场也很多， 嗯 啊，其实真正的北京人落地在这儿说相声的并不多， 对 啊 对对对对， 尤其是年轻人 啊， 所以我们也是本着这种初衷，然后呢，有这么一个想法，也有这么一契机，在当时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大豆相声。一开始不叫大豆相声， 叫啥？ 一开始 我这名字可好了，他们非不采纳。 对， 一开始我的名字特别响亮， 叫 特地为咱们设计的，叫嘎嘎相声社。 你看看，您非说两字的时候， 你都爆了， 对， 你 都 摸了他， 都想把推子往下挪一挪。 我得离远点，叫嘎嘎相声社。 我还得往下拉呀，我的，我们这儿都炸了，你知道吗？ 嘎嘎相 声社是不能唱。 哎呦，哎呦， 多好的，多响亮的名字呀！ 哎呦，到头来还是得换成这大豆了，是不是？ 对对对、 哎， 他们说叫这个名字宣传的时候太费嗓子了。 没错，主持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念。 对对对对对， 大豆不错，挺喜庆的。 对对对， 这个就没想到啊，就是其实这两个字啊，当时想法是简单，就是咱逗人乐嘛，咱也别小逗，咱就大豆一下就完了。 对对， 这个名字确实是能叫得响的一个名字，现在回头看起来是能叫响的， 而且特别容易 记 住， 对对对， 好记，而且它确实比较简单。 对对 对, 对， 这些年呢也是5年多的时间啊、我们也是演员来讲，基本阵容是固定的。 对对对。 然后关键在创作作品上面，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团队来讲，我不敢说在全国范围之内，应该我觉得就在北京啊这些相声剧场当中，应该是在前列的，就是它的创作的更新速度、新节目的产生量。应该都是很不错的， 包括质量上， 包括质量。所以这个每年确实，这点确实是因为每年北京市曲艺家协会都在组织一些新作品的比赛、新作品评比展演。 嗯、 我们团队的相声，其实在这个比赛和评比当中展演的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 因为我们提供的多， 对， 新节目多。 关键还有一点，你们这团队啊，告诉你，学历还高呢。 啊， 对不对？ 主要是由李云飞带动的这个。 行了， 那我不提这事儿了， 不要提这事儿，不要提这事儿，确实也是。 多少年前了，不提了。 对，咱们不提这个， 就是其实还是 谈作品 还是当时就说过这话，现在我还说这话。相声说的好话跟学历并没有关系， 作品说话。 但是其实最终，这个相声这门艺术形式到最终比拼的可能还是文化， 没错， 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对对， 那 是的。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们立足于北京， 对对， 就很多的话剧是京味话剧，很多的电视剧是京味的电视剧作品。 对， 但是说到真真正正立足于北京，从北京人、北京生活、北京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儿啊来创作的一些相声作品，其实并不多。 对对对，这个其实是我们应该说是安身立命之本啊，创作了很多什么杂谈北京话呀，国安日记呀、就是给球迷专门写的。然后你像我爱炸酱面呐、还有像 北京的旋律 ，也包括我们团队唯一的一个小女孩 啊、 叫钱琪， 她创造了北京系列了， 对，创作的北京大妈呀，这个 恋爱时代啊等等的，都是有非常浓的北京元素、北京味道在里面。应该说，我总说这个就北京孩子、北京味儿，它总不能只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孩子来表演传统相声， 对， 我们就叫北京孩子北京味儿了，这个北京味儿体现的不明显、 嗯、 我觉得不仅有北京孩子，那么还要有能反映北京味儿的作品、 嗯、 那么这句话才能立得住。 嗯， 所以我们这个北京孩子北京味儿我们还是很问心无愧的啊、 嗯、 很问心无愧的。 而且这有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现在的演艺市场不光是相声、 嗯、 包括咱们的话剧，任何一种文艺形式吧、 啊、 它其实现在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对对对， 而且也可以说用大浪淘沙这四个字是绝对没问题的。 嗯， 实际上这五年下来呢，我们还能够越来越好，能够在这个北京的京城相声界来讲的话已经有一定的立足之地了。 对 对, 对， 说明我们的创作之本和我们一开始初衷这条路走的是没错的。 对， 立足于作品本身，所以它能坚持下来。 对， 就是比如说真的是能够形成，你说吧，就是说这个礼拜咱无论如何得演一新节目，可能一礼拜也就写了、 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嗯、 这点现在是能做到。 对对对对对， 嗯，这次我们这个封箱之作哈、 嗯、 就是封箱系列演出哈、嗯、这里边有哪些新创作的段子呀？ 嗯， 都是新创作的段子， 都是 对对对、 哦、 啊，二月三号这场演出啊就叫这叫辞旧岁献新作，所以、 嗯、 所有都是新作。 嗯， 那你像这个有我们两个的叫过年不回家、 哦、 过年不回家呢就是说过年有这么几类人，一类是不能回家的、 啊、对， 可能就是比如说坚守工作岗位的，比如咱们电台也有很多导播呀、 嗯、 包括主持人啊，都不，你们能回家过年吗？ 我们 你们俩 那 你看不能吧，我就说了 就是你说说 对啊，那就不就真得坚守工作岗位， 对对对对，坚守岗位的 大年三十肯定你不能， 对，大年三十你想想 对吧， 我们这儿除了主持人之外呢，尤其辛苦的是值班老师，他是通宵24小时不能休息， 对 对 对，很多这样的，然后包括医生得盯着你，可能有燃放烟花爆竹的， 对 啊、包各行的服务行业的这种的都要盯着，这是不能回家的， 没错。 还有一种就是不敢回家的，回家就催婚啊，啊你挣多少钱呢？啊，怎么不带女朋友回来呀？啊， 结了婚什么时候要娃呀？ 对呀、啊，买没买房子呀？就这些东西， 我的天 啊、对，都不敢 回 去的啊。还有一种就是可能不想回家，就是想到暖和点的地方过年呀、 啊， 或者出国呀、啊，到一些 新式过年方法。 对对，就不愿意回家，再到老家过年了。这么几种类型，或者几种生活百态，我们都把它 要展现出来。 对 对 对，就到底叫过年不回家。 哦， 这也是一个，也是立足于咱们北京实际情况的一个。 嗯， 对对对对， 也就是可能说，这是咱北京的父老听完了会有一定的同感和感触的， 有共鸣。 对对对， 这我们的作品，您还有像我们的另一对演员董建春、李丁，他们这个作品叫《油纸伞》。 对， 那这个听着名字可能。我感觉好像是一个很文艺、很浪漫的一个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节目。 你发现他们的作品绝对是很可乐的， 对，是吧？其实并不是， 甭管听多文艺啊， 它是一个表现什么呢？它是表现一个大国工匠精神的作品。 嗯， 就是三代手工艺人在传承油纸伞这个东西的制作。 哦、嗯， 它是这么一个结构形式。 嗯， 那么它在当中可能要体现出了一些三代人对于这个东西本身不同的认知。 嗯， 和这种东西在每个时代。和社会不同之间的矛盾， 对， 时代之间油纸伞这个东西已经很陈旧了嘛， 对， 它是这么一种，所以这个下午我跟银飞还说这个问题，我说就是，所谓歌颂类相声， 嗯、 或者说咱们 主旋律 类的、主题类的相声，不见得就不可乐。 嗯， 对，这是大家不要有这个误区、啊、 对，不要有这个误区、 啊、 所以就还是、他们这个节目就应该是秉承了这一点。 对对 对, 对， 他能够本身想到这个题目，或者说就这个素材。 嗯， 就已经说明了他还是有一定觉悟的，你知道吗？ 对 的 啊， 在这个润物细无声当中，这个包袱就出来了。 对对，包括像我们今年主要写的一个作品叫《假如没有这条路》，它是立足于“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 啊，就是说要没有“一带一路”，就说不了相声，就这么个东西。 对， 啊、 是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实际来讲，可能一开始我们在创作想这个主题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不可能写出包袱来，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主旋律的东西。 对， 啊，但实际上经过舞台历练和舞台实践来讲， 嗯、 这个节目非常可乐， 对，还可以。 我们观众朋友反应怎么样？反响如何？ 还是不错的吧？ 对对对， 拿这个作品得的，今年北京喜剧幽默大赛的第二名嘛，可以了，还可以， 厉害了，厉害了， 就是能拿这么一个歌颂型作品获得这个名次，我已经很知足了，很知足了， 不容易，不容易。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像我们，哎，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应该推荐一下， 什么？ 就是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吴启申和陈彦龙表演的，叫《学外语》。《学外语》啊，历史上 这个好多好多 有过 版本 相声演员都表演过，但过去呢，你像马三立先生也说过这个啊， 纯歪 啊，对，钢笔喷身，喷笔完身，笔叠子身，叠钱叠最深就是杠，就这个东西啊，钢笔喷身，喷笔完身，完笔叠子身，最浅的是叠子，最深的就是杠啊，就这他也说这个啊，或者同志要是不忙呢，还是听我往后发这个啊，也是很多怎么说呢？就不太会外语的相声演员来演的。那么近些年来呢， 吴老师呢，我就介绍一下吴启申老师，他艺名叫吴启申，本名叫吴昕啊。 对对对， 他自己本身过去是咱们老罗英语的一个金牌讲师 哦， 对，他这个口语讲师， 对， 他就是教英语的， 对，所以他的节目，包括这个节目当中，有很大的一个比例和内容，都是当时在教学当中产生的实际的效果， 对对对， 效果， 而且有的有很多是就是。真的，我们所谓就是他说的是真正的英语， 嗯， 但是呢，你要跟以前的说的人也不会，听的人也不明白， 对， 你要过去的那个观众的受教育程度，你让他喊中国话还听不太懂呢。好多你像解放之初说全国识字率也就 5%， 也就那样吧，就 90% 多的都不怎么识字的那种，那时候你让他听个什么英语的不可能的。那么现在呢，观众也都能懂英语了， 对， 所以我在台上说点这英文类的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观众都能懂，所以效果很好。 还是随着观众的欣赏水平 对 提高，对，演员要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对对对对对，嗯， 好像这场演出当中还有一节目是一碗鸡汤 啊，一碗鸡汤这个节目啊，这个节目是我 这个节目我们之间有很大争议的， 为什么呀？ 对对对， 披露起来。 我们觉得这个节目可没劲，可没劲了。就是这是我们团队里最年轻的小孩儿，96年的一个演员， 嚯、 哦，96年的 才21岁， 21岁还没有毕业呢， 啊， 还没有毕业还在校。 哦、 他的本专业呢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吹号 吹次中音号 吹次中音号的一个、 哦、就是找不着工作那个号 不是今年不是 能找着能找着 不是一独奏 不是一独奏 他得进院团 合奏之一 合奏之一、今年 滥竽充数就是说 滥号充数他就是、 这事儿我能告诉李涵吗 滥号充数 他可能听着、 他的正规的毕业就业的渠道呢应该是进乐团 对 进乐结果他歪打正着了进了一个相声团体他创作这个一碗鸡汤啊他其实是想说现在这个大家这鸡汤文太多了 啊、 然后呢又出现了所谓的毒鸡汤、 嗯、 那么他要说的就是怎么能够我们正确的处理这种文章啊包括鸡汤文包括毒鸡汤文和我们真正人生啊包括具体的该怎么做之间的这个关系你别看完了鸡汤就觉得世界多美好看完了毒鸡汤就觉得世界多黑暗就不要太受这种文字性东西左右他其实要说这个、 哦、 但是主题太宏大了我们觉得主题太宏大 落不下来了沾不了地儿了是吗 对对对 但是估计写出来呢应该还不错因为这群策群力写 对前两天一直在创作讨论他这个节目大家都在纷纷的出主意想办法 哎呦、还有这么一些日子我估计还能有这个修改和调整的空间 那肯定 是吧 我们有一天的晚上啊就能调整出好几稿、哦、 这神速 那你的工作量也挺大的其实 那当然了、 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你比如说我们大豆相声这个团体啊包括我们这几对演员啊平时参与比如晚会也好啊是节目录制也好啊其实都给大家留下了这个印象就是很快比如编导组也好啊是领导也好啊给出了修改意见你比先写出一个立项吧像一个创作的初衷啊然后呢说我们想要一个这样的作品 到我们团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勒令创作一个新节 对、哦、OK 那行没问题明天就能给 火、 哦、明天就给完了看完了哎那有修改意见了你们看什么能改出来、后天就能改出来就只要是你给 deadline 是第一生产力、对吧你只要是给什么时候要保证能够完成任务 你看看就跟咱们那个国球乒乓球短平快咱就马上能出来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咱也介绍一下呗咱不是也接受了很多这个违约的作品吗像刚刚我做的介绍中国城市春晚当中我不刚还留了个扣吗 对 说这个银飞和叶鹏也参与了演出没说错吧 没说错、 没说错 两个人表演了一段也是新创作的作品 啊 叫成语新篇、 哦、 成语新篇、 这个我们师爷马季先生当年有这么一个节目， 对对对，有这么一个节目，我们把它又再把它整理或者说把它创新翻新了一下。这个节目呢参加了这个城市春晚的录制，当然也这个递交什么也央视春晚啊等等，让人家去接受一轮轮的审查，看人家能不能最终挑选上，能不能喜爱我们这个作品。反正我个人觉得他从倡导大家学习传统文化呀，倡导大家了解咱们国家的成语啊，哎，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有点意思，还有点意思。就比如说你们俩就猜一下，你咱们国家有多少条成语？ 哎呦，那可就多了， 十上万吧。 你猜一下，大概蒙一下， 十万。 十万可不止，我告诉你，还除了四字成语之外，五个字、 六个字吗？ 不是，五个字、六个字的、七个字的，好多个字的都 有。有点常识了，常识。 我告诉你，那成语这真不是只是四个字的，这要一算起来，那这成百上千万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五万多条而已。 五万多条， 五万多个成语。 咱说了这么热闹，咱能不能在这个我们节目现场来这么一小段？ 来这么一小段， 就是刚才您说这个成语新编的里面， 成语新编这一小段啊。咱从哪儿？来呢，咱这打头来吧，打头来吧，打头来吧啊，打头来。这个 你愿意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收？ 就快过年了吗？ 快过年了啊！一到过年的时候啊，这个咱们都爱把这个四字成语挂在嘴边上， 是 啊，一说出来，大家伙都特别高兴的，对不对？你说一个， 猪肉大葱，哎，扁豆猪肉， 不是 羊肉西湖， 不是，你离馅儿远一点好不好？ 因为这人不知足，吃饺子他都不高兴， 不是那个意思。 那什么意思？ 就是。相声演员在台上用四字成语表达祝福，一说说都高兴的， 知道了， 说一个，去你的吧，就这个呀， 没听说过， 你们家都这么祝福是吧？ 哎，那你 这说出来高兴吗？ 我说出来反而挺高兴的，我管不了你， 你高兴不行，说出大伙儿都高兴， 你给说说， 比如祝大家，福如东海，福禄双至， 多好， 福寿康宁，服了吗你？ 你瞧瞧，你瞧瞧，你瞧瞧，你瞧说的多好！这么一会儿功夫，说了四个成语，你知道吧？ 三个， 四个呀， 三个， 都是服什么服什么服什么？ 对对，服了吗？你是问你的 哦，服了吗你？ 不是一个成语，知道吗？你们家都这么拜年是吗？过年了，服了吗你？ 那是差点意思， 是不是？ 哎，我猜成语猜的可好？ 猜成语猜的， 猜成语呢？ 这样啊，咱们说一个，哎。那 来什么？说一个， 听这样啊，说最忙碌的机场， 听。 什么成语？ 哦，对，成语， 成语， 成语是四个字， 四个字的嘛。 T2 T3，哎，多好， 这叫成语。你跟成语这俩字之间有点误会，是不是？ 你说最忙碌的机场是什么成语？ 这叫啊，日理万机。哎，是不是？ 这是形容机场吗？ 没猜着啊。 你再说一个， 再说一简单的，简单就俩字， 俩字是 小白 什么？ 小白， 小白，小白不是只狗吗？小白 不是狗， 小白是个成语啊。 成语， 小白是什么成语？ 成语叫做啊，真相大白。哎，真相大白，真相啊！对对对啊，这是我们表演当中的一个片段。 哎呦，真好，真好，太精彩，太精彩， 太精彩，没听够。 真是没听够，这么着我们留个作业，下一节当中还得继续说，好不好啊？啊，来跟你看，我们这儿郭晨明就给我们发来信息，就说呢，说支持林飞叶鹏，天天看你们的视频，天天听你们的节目，什么时候封箱？正好问着坑节上了。 2月3号、4号，下午2点啊，在龙福剧院我们封箱演出啦，演出啦。刚才说的是3号的演出，都是全新的相声，4号更热闹，一会儿再跟您聊啊。 好的，接下来呢，咱稍微休息一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演艺群会，一会儿见。 生于皇城根下，长在钟鼓楼旁，大豆相声始创立至今5年时光，淡淡书生意气，浓浓京味悠长，家乡父老多捧场，共品一曲茶香。大豆相声年终封箱系列演出，作为大豆相声年终巨献，团队成员李银飞、叶鹏、董建春、李丁、吴启申以及众多演员悉数亮相舞台，全场都是您从来没听过的新段子，还有特别的福利，这个迎新年的感觉啊，怎是一个乐字了得。今晚演艺群英会就和您一起开心一笑。

我们两个的 参与加工， 对，创作思路非常一致， 所以不用两个人一块儿， 不用你跟我一块儿写， 哦， 我写也是这样，你在边上坐着，你也没有什么，这 我也没用，对不对？ 不是， 我聋子的耳朵配他， 好吧， 给他凑热闹， 不是，哎，你比如说俩人要是，这个很有也不叫有矛盾了，就是说你有一种习惯的表演方式，我有一种习惯的表演方式， 那就打起来了， 也不一定打起来，就可能比如说到这包袱，哎， 写不出来， 我习惯这么吃，你习惯那么演。那俩人就得碰，那我经常说这话，就是我对李氏包袱啊那么回事儿，但我对叶氏包袱是极其熟练的，所以我是最擅长写这个叶鹏说出来准乐的包袱，那别人说他不乐的包袱，就只有他能使，我最擅长写这类包袱， 可不就是你们俩是珠联璧合？ 对对对，就我特别善于把这类包袱扔给他，我自己使不响，就我自己还说不乐大家。 那叶鹏能写关于李氏包袱的段子吗？ 写不出来 ，主要 能说 不，我写不了李氏包袱，但是我了解。李氏表演风格是什么样？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知道啊，在哪块啊能给他都让一点， 对， 哪个地方能稍微抢那一点，效果能好。 对， 哦， 就是说白了，就是我做这个加工还可以， 对对对， 这跟可能跟本专业可能都有点关系。 对，因为 就是你让 我是搞案头工作， 他呢，我是搞实际机械工作的， 哦， 对吧？ 实操的， 对，实操的， 对， 就是你比如说，哦，他那本子写完之后，我们演了一遍，哪儿不好。这个地方不好，怎么能调整一下？这我可能有点办法。 对， 能怎么能用一些 技巧性的 东西把它弄响了？ 对， 你看 这个还是比较有 姜还是老的辣 啊。你要讲说我个人创作什么样呢？还好，还好，没有那么，就是我特别反感这件事情。就现在好多喜剧类节目啊，特别愿意把这个团队呀，哎呀，在背后为这节目怎么熬夜呀，怎么大家伙儿好，这烟杆里堆的这一根一根一根，就镜头就给这烟杆特写，一会儿多一根，一会儿多烟头，哎，这一堆人就坐在那，你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这熬着夜，然后大家创作，有时候为这争得脸红脖子粗，就特别愿意把喜剧人为了给大家呈现一个快乐，呈现一作品，怎么苦闷。怎么创作不容易？ 哎，他说 怎么这我不愿意看这个， 那不都是有剧本的吗？ 这我不愿意看这个，而且我也不希望传递给大家这个东西。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虽然说我不参与创作，但是我们其实也参与创作的。 对，就是集体创作。 集体创作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有乐趣。 对对对对。 而去年我们一带一路这个节目就是跟我们师傅一起和我们团队所有人在宝坻创作出来的。 对， 宝坻有一个马季相声创作基地， 哦， 也希望通过咱们的平台把它推广出去。 好啊， 它是叫马季相声创作基地，不是说非得是马季先生的徒孙们徒弟们才能去，它是一个相声演员之家，那个地方能吃能住能去写，你只要去联系当地，其实是可以随便用的那么一块地方。 要不搁着真浪费。 对对对， 哦， 一个小别墅，三层楼， 一小别墅， 哦， 对对对， 那是宝坻市政区政府特地批 了很大的支持， 保留下来的。 但我们在那儿创作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 对，这 对， 不要老觉得说特苦闷啊，有夜不能寐，怎么你想的不是这样的，就是开开心心，开开皮皮，大家伙聊着聊着，哎，这包袱挺可乐的，咱们把它记下来。这包袱挺可乐，咱们再记下来。哎，这不行，不行，再换一个。哎，你这包袱怎么这么拙劣？你现在越来越拙劣。你把嘴闭上，你不要说话，就是这样的，就没有什么是特别苦闷，大家都埋头苦想，想不出来了，那就。我反正我的宗旨就是，如果你不快乐，你传递给别人的快乐其实是很虚假的。 对， 我是这么觉得的。好多喜剧演员，包括后来都得抑郁症了，甚至好像还有一些这个，怎么寻了短见了是吧？就著名的一些喜剧演员都干了，我就觉得挺相声演员也是，好多得抑郁症了都，我都不能理解啊。 嗯。咱们回头再说说这一次的这个封箱系列演出哈， 啊， 里边有一个叫龙凤呈祥。 哎呀，这个戏太好玩了！ 哎呀，太好玩了！为什么呢？李云飞里边饰演的叫吴国泰啊。 我是一个老太太，我是一个花痴的老太太啊， 花痴的老太太。 我是一个那个幼年丧夫，不是幼年丧夫啊， 幼年丧夫是怎么？ 不是幼年丧夫， 哎呀， 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那就 青年。 对对对，啊，孙坚就那个去世了。 对， 然后呢，这个。长子孙策也腰身而亡了，很早就没了，就剩孙权还有我女儿孙尚香，我是演这么一个老太太。然后呢，自打我丈夫没了之后呢，我看见老头啊，我就特别喜欢，我一心呢想跟我们这个国老乔权呢，我想老对他表达爱意的，就是我是这么一个老太太。其实演的就是叶鹏的丈母娘， 你 说多惨， 他把我的女儿给娶走了。 琢磨琢磨李云飞这模样，你这他闺女能好看得了吗？ 那我这个主要我这个嘴瘪特别 适合演老太太。 是是是， 对对对对 啊，这个戏也是这样，封箱戏是传统。 对 啊，封箱戏是传统，本身相声也没有封箱这个概念，如果咱们现在借用戏曲界的这个专业术语， 嗯， 然后也弄这么一个年底演出，因为比如咱们叫年底大联欢，好像这名啊稍微的不是特别的形式化， 对对对， 叫封箱的可能好一点，这也是借人家的这个。 其实我们本来想叫，因为我没有一箱嘛，人封箱是把那个唱戏的行头，对对对，拿双箱子把箱子封起来，贴一封条， 对对对， 封箱。我们只有这一方舞台， 嗯， 本来我们说我们叫那个大都像是丰台演出，又怕呀，说这个 又怕观众都奔丰台了， 对对对，不能叫丰台演出啊。 我再说讲，就是实际上它有传统的， 对， 就是相声演员来跨界演京剧，也是相声界的传统。 对， 这个并不是我们所谓独创也好，或者没有这个概念啊。 老一代的有吗？ 有，当然有。 有， 咱们常氏家族，就常连安啊， 嗯， 常宝坤，包括就是现在咱们常贵田老师的这个家族， 嗯， 都是他们。在年底的时候都是要做封箱戏演出的，包括咱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有几个电影现在有录像的，一个是马三立先生他们的三不愿意，一个是侯宝林先生他们的萧何月下追韩信， 嗯， 这都是正正经经的唱戏啊。 对对对 对，正正经经的唱戏，里边有一些小的相声的包袱， 有一点插科打诨的包袱。 对对对，我们也是秉承这意思，就把这个形式呢，就是其实我们想法很简单，就是到年底了欢乐欢乐。 对， 嗯， 那两天都说相声呢不是不行，两天都说相声呢，咱哪怕咱们一个经典节目的一个新节目的， 是 那不弄一个新鲜的东西可能更有意思。 对，而且说实在的啊，我们平心而论，唱戏的成本要比说相声大 太多， 高的多的多， 嗯， 啊，人也多，又得请乐队， 嗯， 服装，化妆，道具。远比这个，你要说从商业角度来讲啊，那成本要高得多。你要为挣钱啊，就不停在唱戏，你这个票价又一样。而且说实在的，可能京剧还没有相声市场好，现在可能京剧还没相声市场好，所以但是我们很希望能够用我们的这点绵薄之力吧，让大家能够多少了解一点京剧。而且呢， 因为龙凤呈祥过去来讲那是一出再熟不能的戏了， 对， 现在可能对于普通的观众不了解京剧的人，这完全不知道是一什么故事了。 对对对对对， 我们也希望用这个形式呢，它因为结构整体架构都没有发生变化，故事还是那个故事，唱段还是那个唱段，京剧的唱念做表全都还是原来这些东西。 对， 希望这个也能是作为一个京剧的一个推广和普及工作。 对，而且这个龙凤呈祥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大团圆的这么一个剧。 对对对对对， 基本原来这骨子老戏也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演的， 对， 必唱戏 就这几个，红鬃烈马， 四郎探母， 四郎探母，这最后都是大团圆的结局嘛，所以它一定是这个用这样一种形式也表达我们对于观众朋友们一个过年的祝愿，希望大家能乐乐呵呵的啊。好多人老觉得说，哎，京剧一听大道相声啊，这么两场，一场是相声， 嗯， 一场是京剧，哎呀，我听不懂京剧，我还是买那相声那个吧。 你们改名了，不叫京剧了呀？ 对， 叫跨界幽默剧。 跨界幽默京剧，那这也是唱戏，我听不懂，怎么？千万不要这顾虑， 啊， 千万不要这顾虑，你千万别觉得，哎，您听不懂啊，因为我们也不会唱。 你先等会儿吧。那是你不会唱， 叶鹏唱的是很好的， 哎， 很好的了，叶鹏唱的很好了，是是是是啊，我们呢，相对来讲呢，你要说跟人专业的京剧院团，你没法比，您也别按着说，哎，你们这唱的没有国家京剧院唱的好，那是没有啊。我们这主要就是，您听个乐啊，看我们好多包袱把相声跟京剧给它融合起来了， 嗯， 啊。您甭管是小朋友也好啊， 嗯， 您是带着您的父母啊，上了岁数爷爷奶奶来，哎，都能看得懂，而且都能看得乐。 嗯， 您以前是看过京剧也好，没看过京剧，哎，我都，你要说看过《龙凤呈祥》，那您得买票， 嗯， 你得看看我们这个，哎。跟人您原来看那版本有什么不一样的， 嗯，对， 啊，他们凭什么一堆相声演员也敢拿这卖票啊， 嗯， 也敢唱戏，哎，我们有比京剧里边可乐的一些包袱啊。您如果没看过京剧龙凤， 更得来了， 更得买票了啊。您，哎，通过我们这样一种形式，您是又品味了相声的快乐，又了解了京剧的魅力。 你说你哪找这好事， 对不对呀，啊 啊，花一份钱看两种艺术形式， 对对 对, 对, 对， 那必须得去， 是是是， 广告打的 啊， 嗯， 哎，这里面说到了哈，刚刚说李云飞演的是吴国泰，那其实叶鹏演的是刘备啊。 对对 对, 对， 嗯， 演刘备这个角色怎么样，感觉 我实话实说，在这个戏里头我是那最不折腾的， 啊，对， 太正了啊。 对， 因为我在平时要在相声表演当中，我可能是那最折腾的。 对对对， 因为在这个戏里头啊，如果我要是再折腾啊， 那就没人正经唱戏了， 那就太乱了，可能 对对对， 就是它结构太乱了。这个刘备可能是整个这个戏的一个胆。 对，龙凤呈祥， 要以他串起来，所以说我如果这边一点都没有京剧正经的唱念做，那就没有，那就脱离我们做这个戏的初衷了。 对，我们不想弄成一个闹剧。 对，这个话我特别同意，它不是闹剧，它是正剧里边加包袱的一个东西。 哦， 对， 那这剧其实啊，里边涉及的一些这个角色非常多哈。 对， 除了自己咱们的这个院团的相声演员之外，咱们还有没有比如外请一些专业院团的？ 对呀，我其实最好奇的是孙尚香是谁扮演的？因为大家介绍一下，可能龙凤呈祥对于很多90后的小朋友们可能是有一点陌生啊。 对对对， 大概就是讲的其实是这个刘备，是被孙权诓骗了，然后去相亲，结果呢把他妹妹嫁给他，就没想到妹妹很貌美，结果两个人就相爱了。 是， 然后呢结果刘备去了东吴之后呢就沉迷于声色，就不想回去了，有点乐不思蜀啊。这个时候呢怎么办，然后呢诸葛亮在那边就很着急嘛，所以就附了一个锦囊给他，就是说哎呀赶紧回来吧，要不然这很麻烦嘛，主公老不回来。所以呢刘备就这个携孙尚香要潜逃哈，叫这个私奔。 对， 因为相爱嘛，真心相爱。结果这个孙夫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里边，就是这个叫孙尚香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然后结果呢这个就有这么一出戏哈，就圆满了哈。 对，就是 大概这么个意思。 对对对，结局呢就是这个孙夫人深明大义，跟着刘备一块儿就回到了蜀国，回到了蜀地。 对 啊，最后呢张飞一接驾把他们都接回来了啊，这个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大团圆的结局。但是我们最后只演到洞房花烛，就只演到刘备和孙尚香两个人结亲，龙凤合锦就完了。 龙凤呈祥飞鸥然， 对， 就唱到这儿。 千里姻缘你先牵， 我其实挺想听听银妃这个男扮女装吴国泰怎么说话的。来， 没有，吴国泰说话就是我有的时候那个说话就是稍微就靠前一点嘛，靠前一点就更像一个女的一点嘛。然后比如有的时候乔玄，就是那个乔玄呢是东吴的一个怎么叫呢，乔国丈，他是国丈，然后他特别支持孙刘两家结亲，所以呢他来觐见我，来跟我说那个国泰啊，这个您那刘备把刘备和孙尚香能够撮合在一起，对咱们两国都是好事儿。他来启禀我来了，然后我上来，我在这坐着啊，这个有几句念白嘛，就是你上来我是吴国泰嘛，吴氏嘛，然后那个念什么啊。父王子丧最可伤，半老光阴半身旁，我儿执掌江东地，只求此府安康。 待 傲身无事生非，没有生非就是无事啊，就这么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啊。然后有一点包袱在里边穿插着。对 对 对， 这刚刚说到女神孙尚香啊，到底谁演 啊？这个有一名著名的相声演员啊，叫郑健。 郑健 啊，王平郑健里面那个捧哏演员郑健，他代表作品就是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郑健他来扮演这个孙尚香，因为郑健的花脸唱得特别好，所以他来。 跟孙尚香有什么关系？ 你们是花脸 呗？不是花脸， 是铜锤呀？ 对 呀， 这是我们的女神呀，孙尚香。 对对对，是女神，但是由他，您来想象一下，郑健的扮出一个孙尚香来什么样？ 好，我们架子花脸。 对对对，不，是按照旦角扮相啊，是认认真真的扮成一个 身段也有。 对对对对对， 那厉害了。 对对对，反串，平时是花脸唱的好，这回唱青衣看看怎么样啊。 那其他还有什么样的什么演员参与到咱们的这部剧了？ 首先来讲得介绍一下这个咱们乐队老师 啊， 是北京京剧院的著名的青年的琴师，叫张一平。 对， 郑一平啊，是我觉得北京京剧院来讲，就在就非常年轻的，尤其是女性群师啊， 嗯， 是非常优秀的一个， 嗯， 琴拉的也好，人长得也漂亮， 嘿， 这个他这一堂乐队都非常非常年轻， 嗯 啊，所以这个到时候来讲，这也是可观赏性比较高的， 嗯， 而且呢，就年轻的琴师、年轻的鼓师跟我们一起合作呀。他们也高兴， 对对对，他一边拉着拉着琴，一边跟他们乐啊，有时候都拉不下去。 对呀，我就想问，拉不下去怎么办呀？你说这个， 哎，没关系，因为排练嘛，你要抬上剑，那准拉不下去了。之前排练过几次，他知道包袱在哪。 对，还有包括像这个李涵的扮演者干嘛？赵云的扮演者是李涵， 对对对， 是我们的李涵。然后啊，包括这个孙权的扮演者是我们吴绮珊。 嗯， 那里面有没有一个贾化这个角色非常重要？ 对， 是李丁扮演。啊，李丁扮演的，然后 哎，就怕大家对这剧情啊不了解， 嗯， 说上来就开锣就唱了呀，会不会大家是怎么回事？ 有点犯懵 啊，一上来就入不了戏， 嗯， 所以在最开始呢，我们是安排董建春，用一段快板书的形式啊，来讲述一下这个故事的始末缘由。 对， 这挺难的，等于这个其他的都是原创的传，不是就是其他都是传统的老戏， 是 原词怎么唱就怎么唱。 嗯， 他这段不是，他这段现写， 对， 得写出15分钟左右的新的快板书节目。他就说这戏啊，等你们唱完了， 他这个快板就能演了， 我这快板就留下了。啊，就叫比如说叫孙刘结亲，或者就叫 对， 刘备过江，叫龙凤呈祥，什么都行。 嗯， 就能唱了。 哎， 就等于我们还为这个曲艺事业多创作了一段原创快板。 嗯，啊，其实说到这个相声演员真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哈， 对对对， 但是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跟着咱们北京京剧院的专业的琴师乐队一起演出，其实我觉得真的难度相当大。 对，他要默契配合。 对呀，啊，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问题呀？排不下去 了。太有了。 哎呦， 您比如说我们都没有能唱戏的那嗓子，只有叶鹏友，他的调门是够的，就是按照人过去能唱 能唱 F 调啊，唱 G 调啊，最差的也得唱降 E 啊，唱 E 调啊。好多人说那个比如老生里的杨宝森， 嗯， 这是这个嗓音比较低的 杨派 是嗓音就比较宽厚，但是你要从音高来讲比较低，然后呢就一般都唱 E 调，唱降 E。 那么你们唱什么调？ 就我们一拉弦呢，说唱 E 调不行，一点张不开嘴，唱不上去，只能唱 D 调。说不行，这个 D 调也高，要不再降，说不行，降不了，再降没法拉了。 哎呀，这是这样的，他们一张嘴啊，那个琴大概是这样的。当个啷个啷个啷个一个啷个啷个一个啷滴啷啷， 都快睡着了。 我就太 火，我要一张嘴呢，那琴又变了。当个啷个滴啷个一个啷个一个啷滴， 他比我们高两个调门， 对，高两个调门差不多就是正好是一个八度嘛。 啊，对，他是 F 调， 对， 我唱 D 调。 这琴师也够累的， 啊，现场还来回换， 现场换琴，现场换琴 调啊。 你看那个琴师什么时候他拿着一个那个。就是这个琴弹子比较长，琴头比较大的那种， 那就是你们唱的， 那就是我们要唱的。哎，短的琴头小的就高，那是他唱的。 特别有画面感，这个琴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换一个，一会儿换一个。 对。 万一调门刀起错怎么办？一张嘴不是这调啊。 那就真唱不了，真是准次。我那天就是，唱的很好，那是一个真实的反应，真实的反应。后来我们打算把舞台在舞台上把它给留下来，就是万一拉倒了，他唱那个。青城宫起火来了，舞台好，哎呦喂！ 这调门忒高了， 唱不上去了。 这是一个真实，这是一个真实感。 我们把它打的，把它就固定下来，台上就怎么唱啊？就是哎呦喂！ 可见这，我告诉你，这戏曲演员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下来我就说，我说我们这是 D 调啊，杨宝森能唱 E 调呢啊。杨宝森嗓子那么好的， 那咱就请这嗓子咱们这里的出类拔萃的 叶鹏 给我们来一段吧， 对， 好不好？ 咱唱两句《龙凤呈祥》里头的啊， 好， 太后啊。 了、啊，我跟你说，高雷，我刚刚特别困，自从听了叶鹏一唱起来，立马我就精神了。我还要再直播一小时。 这嗓门真不错，这调门就在这儿呢。 是 啊， 就在这儿呢。 这专业的，咱们琴师老师是不是对叶鹏的这个这嗓子也是不是啊？ 我们合作 喜爱有加呀， 容易。 对对对。 合作比较容易， 他们就是跟叶鹏合作，就是人平时给专业演员怎么拉，给叶鹏就怎么拉。你跟我们的就是，我们爱怎么唱怎么唱啊，你必须得伴奏得上啊，人家全神贯注的给我们拉， 真是全神贯注，生怕错一个点，发现了这没法错，这怎么呀？这是 把胡劲一扔，我们不干了。 好几次我真的是那样， 他都不好意思， 我都不好意思了。 所以我觉得咱正好今天这期节目是介绍咱们那天的演出。咱是不是也跟大家先来多说这么一句，到那天晚上如果但分这调门 下午 但分这调门不对了或者是怎么着了，您各位老少爷们担当一点儿，是不是？ 对 啊， 各位，就如果我们唱的不好，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这个北京时间还有一直播的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请您千万别管、啊、 别管什么意思？ 包含 啊、哦、包含，对对对，别管，吓我一跳，我直接掉头走了，我就 千万多包含，哎呀，一定努力认真，态度是好的。 对，其实不能苛求一个相声演员去唱京剧嘛， 是 是 是， 对对对， 已经非常跨界了，给我们带来欢乐是最重要的。 对，其实你琢磨，你跨界，我们跨界唱歌这不费事儿。 对， 啊对， 跨界唱戏跟唱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包括咱们跨界，比如说你们演话剧，咱排什么，这都好办， 多好办， 都好办。它只要是语言类的， 语言类的艺术， 对对对，就包括来讲的话，你比如说让咱们主持人，真正跨界去说相声，其实也很难。 当然，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 隔行其实如 隔行如隔山。那么都我们都有一颗热爱戏曲的心 啊，对，也希望大家能有这颗心。 对了， 对， 这是一个推广的一个过程。 对 对 对， 了解热爱，走进它。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这是最重要的哈。而且我看了一下时间，那天是腊月的17，好像腊月17，啊，这个马上就过年了哈，再过十来天，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在春节前的一次狂欢吧。 对。 对对对， 封箱演出啊，其实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跨界的幽默剧啊，也是把这种咱们相声界的这个传统的一些内容呢，又时隔多年之后再次搬上舞台。所以我也特别想问问哈，咱们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作团体，在相声创作和表演上，如何可以做到不断的发展创新和时代相结合，同时又不忘记老传统、老作品？ 首先就是还是得多说一句，就是得。必须得有一个传统相声的基础。 对， 这个是没有办法， 技巧， 技巧嘛， 技巧是老的， 嗯， 结构是老的，手法是老的，题材是新的，啊，就是这样的架构，哪个新作品都能找到传统作品的影子。苗阜王声赖以成名的满腹经纶， 对， 传统作品叫妙游子。 对， 传统作品叫妙游子，就是我说着说着，哎，说把它听着怎么说着查出去了，成了另一个作品了。那就是我原来要找一庙，说着说着变成另一个庙了，手法都是一致的， 而且 包袱手法， 包袱手法。而且作为现在的相声演员，一定要有一个敏锐的心，敏锐的眼睛去观察。 对， 就比如说。就是一带一路这个节目是怎么产生的，是因为当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以后啊， 对， 我忘了是一什么，就我跟他说，我说你看啊，我说咱师爷马季先生要是活着，可能关于一带一路的相声已经写出来了。 对， 他是很敏感的， 他走在时代前沿。 对，所以咱们都是要敏感的，轻骑兵啊，不要让它变成重武器。 对对对对， 对吧？咱们一定要在最前线的、最前沿的东西，我们要去挖掘。所以你得有一个敏锐的观察， 对， 这样才行。 是是是，2022年冬奥会召开在即，到时候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题材啊。 不，今年要写改革开放40年。 对， 哦， 是 的，对，这哪年都得有这 新的主题， 一定是有主题性。 对对对对对对，到19年那叫建国啊。 中国成立， 2020年我们就写初步实现小康社会。 对， 2021年建党，这都是。 哎呦，你想的 这 么远了。这 大的题材都有了， 对对对， 心中有数哈。哎呀，可喜可贺哈！好，最后一点时间，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封箱系列演出的两场演出时间。